伸出一双温暖的手，总想捂热你的梦。谁知你的梦是那雨后彩虹，瞬间无影无踪。捧出一颗火热的心，也想换点美丽青春。谁知你的心是那天上的云，爱恨由风决定。其实男人很傻很傻，明知诱惑里藏着玫瑰陷阱，男人还是像扑火的飞蛾，傻傻的往前冲。其实男人很傻很傻，明知缠绵的背后充满伤痕，男人还是像湖中的水。总想捂热你的梦，谁知你的梦是那雨后彩虹，瞬间无影无踪。捧出一颗火热的心，也想换点美丽青春。谁知你的心是那天上的云，爱恨由风决定。其实男人很傻很傻，明知诱惑里藏着玫瑰陷阱，男人还是像扑火的飞蛾，傻傻的往前冲。其实男人很傻很傻，明知缠绵的背后充满伤痕，男人还是像湖中的水。人还是